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、陈涵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。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是我将愁淡沉醉心作水，还是愁与我的心共一泪？非我浮世是负我，非我饮酒就饮我，何时写深情意沾上苍苔一门？世上何物醉一醉少年郎，半是心中寄说，半是人吟扬。非我离月月离我，非我思想相思我，唯得昔日桥边红药不识人。春秋经过我，年年一串新草，遥看却似旧。夜深不敢朝暮回，回首清江尽是泪。风轻拍剑怕剑，明月见清辉。一程山水一程歌，一滴素雨吹着梦，在夜夜深深尽处轻轻哼。 情都给了你，